前明月光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最初的感受是一样，这个床可能就是我们睡觉那个床，其实不然，尤其是说这个床是井栏的意思。99年，梅艳芳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，可是那一天春晚过后，我们听到最多的评论就是床前明月光那是什么歌，那首歌各种迟疑或者是各种否定质疑。可是时移世易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才会发现这首歌的可贵。我记得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话，说领先时代一步的人不是被绞死，可能就是会被烧死，而领先时代半步的人则会成为英雄。梅艳芳就是那个领先时代一步或者是更远的人。在她去世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们惭愧的是才渐渐地了解她当初的非凡才华，精辟的品味，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之后怎么都看不清的那种精良的制作。在这首《床前明月光》里面，他有唱，你时圆时缺时迷茫，仿佛告诉我生命本无常，来吟一首老诗，喝一杯老酒，明月啊别笑我痴，别笑我狂。李白吟诗吟成了诗仙，而梅姑唱歌的痴狂状态又何尝不是一种仙人气派。99年春晚演出不理想，由于梅姐一直在香港准备第二年4月份的个人演唱会，距离春晚要开演的前10天才得到要去参演春晚。15号晚上直播，14号她才从香港出发，和自己的经纪人助理化妆师一起到达北京。直播前只匆匆忙忙走完了一次场，有一位负责人在事后说，本来有6个伴舞的，但最后让他一个人又跳又唱，由于灯光和画面切换等等技术环节都没有做到最好的协调，出现的效果便是你看到他一个人张牙舞爪的画面。最要命的是当时的音响还出了问题，在直播当天晚上他的耳麦也就是反送，他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只是凭着感觉去唱。演唱一完，梅艳芳也知道自己演砸了，大发了一通脾气，并在醉酒之后潸然泪下。时隔这么多年再回头去了解这幕后的一些事情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心疼，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梅艳芳《女人花》。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只虚愁，女人有花花似梦。我有花一朵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痛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

这应该是2010年最火的音乐作品，因为歌里面唱的是小人物的心理，所以这首歌一发行立马就火了起来。老男孩，我初听这个名字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既然已经老了，又怎么会被称之为男孩？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，老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矫情的词，就像有时候你笑呵呵地为自己开脱，哎呀，这个也能忘，竟不知老之将至呀。你每每听到别人类似的抱怨，可能报以的只是淡淡一笑，因为你知道大多都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未赋新词强说愁罢了。而真正苍老的人，可能对这个字眼应该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吧。泥骚当中有说，唯草木之零落兮，唯美人之迟暮。人本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，斗转星移，岁月更替，盛衰枯荣，循环往复。然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于是面对生老病死，便多了几分哀伤悲叹；面对时光荏苒，便多了几分顾影自怜。而这首《老男孩》，我觉得就是有这种顾影自怜的嫌疑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，梁博《男孩》。 曾经意外，他和他相爱，再不会犹豫的时代，以为明白，所以爱的痛快，一双手紧紧放不开，心中的执着与未来。忘不了你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。那幼稚的男孩，呜呜呜呜，嗯，你的关怀一直随时携带，想问你现在是否有伤不在，像躺在阳光下的海，像用心涂抹的色彩，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忘不了你的爱，那结局难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。那幼稚的男孩，呜呜耶，想你就现在，想你每当我有徘徊，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，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，不必再重来，呜呜能够重来。

是1995年孟庭苇在加盟新力唱片之后所推出的个人第一张专辑《真的还是假的》标题主打歌曲。在这张专辑里面，你会发现孟庭苇有了一个崭新的形象，而且她的音乐风格好像跟以往的也有所不同。这也算是孟庭苇在当年想要做一些改变的尝试吧。在这张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描写：新的味道是什么？刚刚剪过的草坪，蘸过油墨的书，意料之外的感觉，那就是新的味道。她的气质清新柔美，她的本性纯真浪漫，她的歌声纯净透明，宁静中自然流动着深情。然而靠她越近，越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。这首歌作曲陈小霞，作词姚若龙。开场第一句话就说：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，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。充满温柔的眼神啊，那是用来开心，不是用来伤心的。我听说吻总是真的，但耳边细语常常是假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哎，这样的歌词真的有一种警示世人的感觉？可是我就在想，深陷热恋中的人，谁又能够听进去这些歌词呢？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，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。 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我们继续来听陈奕迅《谎言》。 笑抢眼，最实最新的荒诞笑话，中间添加几多设计的对白。新闻的画面不够惊吓，病毒与饥荒，股市战争，卡拉 OK 声掩盖了。说过的在瞬息间变化，现在应许的明日亦没去吧。活在这盛世，就似呼吸般习惯，被骗承受虚幻，成内罪笨也算欺诈，昨日有多少估计偏差，今天所讲的请你再相信吧。 这是陈奕迅2003年的音乐作品，叫做《谎言》，由乔静夫作词。歌词的开场就是这样的一句话：周刊的封面彩照抢眼，叙述最新的荒诞笑话，中间添加几多设计的对白，新闻的画面不够惊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每听这首歌，对照歌词，我就会联想到徐志摩的一句话：如果真相是一种伤害，请选择谎言；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，请选择沉默；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，请选择离开。 OK， 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，林宥嘉说谎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张望，我没有什么一隐莫讲， 在林宥嘉2009年的专辑《感官世界》里面的主打歌曲，李双飞谱曲，施人成填词，同时这首歌还是电视剧《杜拉拉升职记》的插曲，电影《针尖上的天使》的主题曲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首歌在当初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有故事背景的设定，就是说有个女生突然约前男友见面吃饭，她的目的就是送一张喜帖给他，告诉他我结婚了。两个人约在以前约会的老地方，那家餐厅，两个人一坐下来开始寒暄，男生就开始维护自尊大作战，明明是一种五味杂陈，百感交集，心酸无奈，但是想要有自尊嘛。歌词里面的男主角一直说我没有说谎，但是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可以听出那是一个谎言。整首歌一共有42句歌词，只有4句可以看成是真话。我想各位在听的时候可以多仔细听，